好啦，又翻翻嚟呢一個， 我哋今日叫咩名話？ 舊同學聚會。 叫咩？呢個光怪陸離娛樂圈啊，唔係光怪陸離電視圈。嗯。電視 集中喺電視嘅圈，因為下次可以做電視， 下次可以開電台圈咁。 哦，咁啊得你一個做啫，我冇做過電台喎。 啊，電台都好多嘢聽嘅。 啊，電台冇做過。 係咯，得你一個講嘅，辛苦你啦。 係咯，其實我諗我係咪少數兩妻嘅咧？應該係。 兩妻。 唔係兩妻，你係兩樣都做過啫，你冇同時做兩樣，你冇扮曬兩妻。 都算兩妻㗎，咁其實好少幕後又做電視又做電台㗎嘛。 咁我出鏡添，而家你威啦。 我夠拍過下，我夠拍過下電影啦，我又唔好話自己兩妻㗎嘛。係咯。當年拍過少少一套半套啫嘛。 其實我只不過係貪玩啫，我即係中意呢度去下嗰度去下，周圍即係吸收多啲嘢。我覺得咁樣 都係嘅， 即係個人成 同埋際遇啦，即係你有時啲嘢唔係自己揀嘅，即係去到有個機會咪試下咁解咯。 不過唔係做電台咧，你做得耐咧，你會好想去翻電視嘅。即係嗰時點解我做咗八年？ 即係希望出鏡。 八年幾上台，關咩事啫？幕後啊嘛。因為你喺電台咧，你做得耐咧，覺得自己咧 係 好自閉啊。 電台， 因為你成日都係喺個直播室對住四埲牆，跟住就自己以為自己好勁咁喺度，就喺電腦度求其揾啲嘢，跟住就喺度演噏啊咁樣。咁啊，跟住又冇即係唔似而家咁好多人回應嗰啲噶嘛？以前你明唔明啊？即係覺得你自己好掂啊嘛。 電視唔會人回應你嘅喎，照計以前電視。 唔係聽埋先，電視就做幕後啫。即係我意思話，你做電台，你係喺度 present 緊一啲嘢嘅時候，咁嗰時 即係做主持嗰年代。 咁但係你做咗好多年電台之後，又翻去做過一輪電視啦，咁你開唔開心啊？ 咪就係覺得個人即刻好似同個社會有翻個聯繫咯。 咁點啊？即係 因為你真係會去人哋，譬如去人哋屋企 咁 嘅，係啦，或者去一個 site 嗰度，真係去睇到嗰樣嘢，拍嗰樣嘢係即係好實在噶嘛。即係但係你喺電台咧，你成日都係對住個電腦揾料，或者係做下電話訪問，跟住就喺個直播室。錄音室講嘢，好似我而家咁樣，就以為自己好勁咁樣啦。 我冇以為自己 唔係你好勁㗎，我覺得你好勁。 但係你去做電視咧，你就比較集體，即係一來當然係會你做幕後嘅就會係集體創作咯，就唔係你一個人嘅即係嘢咯。 嚇， 咁你就好似係一粒螺絲㗎咋。但係你體驗嘅嘢 係細咗咧，即係 滿足感係 因為變咗係唔係你自己話曬事？ 係冇錯。但係你見識嘅嘢係會闊咗，同埋實在咗，同埋同個社會真係多翻個聯繫嘅。 其實你應該接衝啲，就繼續做電台，但係多啲出街咁咯，唔好成日喺屋企。你出去行下街，冇嘢㗎。 工作時間太長， 唔係或者你户外直播，你個即係個直播室搬出去户外咁啊，係咪？ 見到啲人嘅反應嘅，係 啦，見到有反應係咯。 冇啊！ 或者公開你個電話 WhatsApp， 而家啲一做節目咧，啲人係咁狂 WhatsApp 你咁啊 ，OK 啊。 嗱，咁網台就所以就係依一個電視同埋電台嗰個 混合 體啊， 混合體哦，即係適合做呢個網台啦。 係啦，咁原來兩樣都可以兼得啦。 哎呀，真係恭喜你啦咁樣。 咁而家梗係唔同啦，你而家同埋你同聽眾觀眾之間好多聯繫㗎嘛，你好唔好人哋即刻即係有反應㗎嘛，你又冇得呃自己㗎。 咪係即刻話俾你聽唔得咁樣係。 係啦，冇得話自己好勁咁㗎嘛，係咪先？係咪？人哋話你唔勁就唔勁。 咁你其實你做過咁多即係如果有電視台 嘅節目，講明我咩變咗？ 咁你講開嘛，即係你覺得其實你做咩電視台嘅節目，你係最有印象，或者你覺得即係最好最中意啊咁之類。 最中意啊？ 或者唔係做節目，你做過咩咧？ 做過乜嘢最中意嘅節目啊？我諗係 Now 咯，做飲食節目咯，即係嗰啲因為都可以講埋啦。咁啊 ，Cooking Mama 嗰個節目啦， 點解咁中意 咧？就仲中意，因為嗱，我唔係好中意煮嘢食，但我覺得咧好有趣，即係成個概念好有趣，就係去啲唔同嘅屋企揾啲阿媽煮佢哋嘅家常菜，同埋即係佢哋嘅仔女又會講翻點解咁中意食阿媽煮嘅，即係好有感覺啊、回憶啊嗰啲，成件事好温馨啊，同埋係同自己都好有關係啊！即係你自己都會有呢啲回憶噶嘛？你冇啊？你都會有阿媽煮某樣嘢，你會覺得特別好食。 即係特別呢個屋企菜咁樣嗰啲啊！ 係啊，咁嗰個節目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幾榮幸啊，可以一齊參與個節目。 Cooking Mama。 Cooking Mama 係啊，我諗個名。 係咩？你諗嘅原來係哦，真係厲害！ 有份諗，因為嗰時咧 Cooking Mama 嗰個遊戲咧好鬼 hit 噶嘛，我自己喺度玩，喺電話度切菜咁。 即係抄啦！ 唉，天下無 疆， 就一大。 其實咧，我有時好抗拒咧，即係喺電視台嗰啲集體創作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咧，我自己覺得啫嚇，即係當你大家五六七八個人坐埋一齊喺度度一件事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唔會度到嘢嘅，係冇好嘢嘅，次次都只不過係你講啲你見過，咁我又要同意你的話咧，即係我都見過啦。咁如果我未見過咧，你突然間講樣新嘢出嚟咧，其實大家又未接受啦，唔係個個接受能力咁高喎，又唔係個個真係諗到你嗰個 picture 到你究竟諗緊啲乜嘢，又或者 你好有智慧的話咧，其他人未必有你嗰個智慧，你唔明喎。即係你睇下周星馳要去說服七八個人，佢有排都傾唔掂啦，佢自己話事就冇問題。 咁你又講得啱喎，其實咧呢個喺電台啦，有一啲好好嘅節目名啦，即係大家公認好嗰啲，其實好多時咧就係。某某的秘書咁樣突然間噏出嚟，咁啊跟住就啊幾好喎咁樣， 同埋好多創意啊！即係譬如你諗下，即係外國寫劇本啊，或者點樣做啲咩，其實佢好多時係一個人去做嘅啫。當然個問題就係個人工啦，咁一個人做可以攞好勁嘅人工，咁我咪可以花好多時間去做咯。咁而家你電視台嗰啲流水作業喺香港嚟講啦嚇。咁你又求其幾條友坐埋嘅話，開會一人度啲嘢，度乜鬼啫？度嚟度去咪又你睇過嗰啲？ 同埋好荒謬，有時就係有一啲主管咧，佢覺得要好多時間去諗 ，sorry， 去整一個名出嚟啦， 去度一個 名出嚟啦，係 都係諗啦。 咁啊試過咧就真係度足兩日喎。咁但係最後咧，最後嗰個名係 嗱，你知唔知呢 一次個第一個名啊嘛？ 都唔係啦， 唔係第一都係第一二三， 行到你冇可能相信。 唔係我知道點解嘅呢個原因，因為我哋以前啲主管咧，其實佢哋每日翻工咧係負責開會噶嘛，佢冇嘢其他冇其他嘢做噶嘛，佢唔用兩日時間，咁佢點打發時間啊？ 唔係你開會唔緊要啊，但係你可以想象你度到啲咩出嚟啊？我自己覺得好多時都係嘥 gas 啊！講真，你坐喺度度啲嘢都係即係大家切磋咁猜嚟猜去。咁最慘又要過一個，其實你都覺得佢唔掂嘅主管，咁死啦！我講俾你聽，你又唔明，咁明嗰啲你又我又唔 唔係同埋佢嗰啲criteria 係好奇怪，例如佢話個名有七個字好難記啊咁嗰啲啦，係咁啊時光倒流七十年嘅都好似紅到而家哦，好多人都記得我，好似 同埋即係例如好多個人喜好噶嘛， 好多人例如話佢嗰個字佢覺得太深啦，但其實就唔係真係咁深嘅啫。 佢唔識字意思係。 係啦，即係佢可能話好多筆畫啊，咁啊類似好多筆畫唔好啦，咁樣類似嗰啲咁啦。最好一二三四。 都係根據佢個人喜好嘅啫。係 啦，咁所以無底深談呢個根據佢嗰個概念係唔得㗎啦。 無底唔係無底深談都多筆畫。 好多筆畫，你唔覺得每一個字都好多筆畫咩？ 我而家好少寫字，打字多咗，多筆畫冇所謂㗎。我都係打兩個馬咗速成。 嗰啲觀念真係拗曬頭啊，大佬。 咁所以即係話其實真係有好有唔好啦，所謂集體創作基本上就好似大家一齊。可以度到啲嘢出嚟，但係通常都冇乜好嘢。其實最後話事嘅咪一兩個人啫。 咁我哋嗰時 writer sell 名咧有少少技巧嘅。咁啊，其中一個技巧咧就係當你俾一紮名老細嘅時候咧，就將最好嗰個咧 擺喺 最後。最後。咁當然睇完一大堆咁話咁嘅垃圾之後，最尾個都好啦，呢個啦咁樣。不過不失啦。 你啲老細亦都已經洞悉咗你呢個方法㗎嘛。 佢由下面睇翻上。 所以後期咧又將嗰啲事擺中間。咁咧佢就唔知道你擺邊個，即係好似猜謎語啊！你究竟想我揀邊個咧？咁睇下你揀唔揀到咯，咁嗰啲啦。 咁另外 sell 橋嗰陣時咧都有啲技巧嘅，咁啊試過呢個係一個前輩講翻啦，咁佢就會咧專係揾一個好容易笑嘅一個女仔，即係好容易嘻哈大笑，但係小姑婆， 即係有觀眾， 係但係小姑婆啲，咁啊就坐埋喂一齊嚟聽一下橋啦咁樣。咁啊講少少嘢，佢哈哈哈哈哈哈咁樣，跟住有老細就覺得，因為其實一種感染力， 即係製造假象啫。 哎呀，唔好咁講， 都係㗎。 有時嗰刻你掂就掂㗎啦，真係係咪先？你 或者用反應 喎，買個煲俾你都係咁啦，大佬，你唔使做啲妹喺隔離喺度，係咪先？ 我有反應呢個好啊，咁樣 係啦，因為好慘咧，有時好多時你當嘢啊，好咩都好咧，你唔知其實出嚟嘅反應係點。其實老細都係咁㗎嘛，老細講完一樣嘢，睇下你班友仔有冇反應。 睇下其他。 咁有時我哋為咗想快啲收工咧。就一齊有反應嘅，你一講我就哇掂哇好笑喎，但又唔好太浮誇， 又唔可以怪佢，佢幻想唔到嗰件事出嚟。 咁其實咧講真，呢樣嘢難度高嘅，即係你要諗下你做嘅嘢出嚟會有咩效果，有咩反應。其實呢樣嘢係除咗經驗之外，嗰個天分嘅能力好高嘅嚇，即係好似所以啲喜劇演員咁犀利，佢可以知道我咁樣講，咁樣做一場戲你就會笑到嘔嘅嚇，其實唔容易嘅，所以佢哋係好聰明嘅人。咁但係問題你喺電視台。有幾多咁聰明嘅人先得㗎？冇啊嘛，咁你大家唯有做場戲啦。即係你講完之後，我咪咦 OK 喎，好笑。喂，收工啦，不如咁嗰啲啦。 即係大家求收工啦。 係啊，有時會咁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你如果真係要做好嘢，不如你各自翻去諗一樣嘢，然之後十個人十條橋，你掰一條啦。 唔係後期有咁做過喎，啲老細。 我試過係啊，有個好好嘅老細咧， 有十條橋都唔掰咧。 佢會話大家一齊度名，咁俾曬啲名我就揀啦咁樣。幾好喎呢個。 度名都好啲，但係即係揀一個啊嘛。但係你度橋咧，其實你十個都講唔中。心目中想要嗰樣嘢，翻轉頭又嚟過。 咁其實都係嘥時間嘅一種嚟嘅啫。佢叫你翻屋企度完之後，唔係唔等佢唔開會喎，係翻嚟照舊再開多次會啊嘛。 再掟曬啲名出嚟一齊討論。 開會冇問題，但你有其他嘢做噶嘛？ 我哋啫，佢冇啊嘛。 我唔介意開會啊，但係開會嘅時候有時真係好浪費時間，我覺得。 得。嗯。真係講埋啲好冇建設性嘅嘢啊！ 咁我諗呢啲係咩公司都有呢啲嘢 啊！貴公司有冇啊？嚇！貴公司有冇啊？ 即係 radio。 radio 加九 啊！係啊！ 你話咧？喂，咁輪到你講啦，有冇即係面對過啲乜嘢比較難搞嘅老細咧？ 難搞老細，個個老細難搞啦，對於我嚟講真係。 點解咧？ 我能力比較。不足啦、啊，老細覺得咁啊，老細先至覺得勁啲啊嘛，咁啊個個老細我都難搞。 係咪因為你太過即係實得滯咧？ 實 實 實嘅意思係 實幹得滯咧，即係唔夠嗰啲唔夠浮誇講嘢，即係有啲你見到啲撈得掂嗰啲咧，即係好 哦，有腔滑調啲啦，係啦 ，sell 嘢 sell 得勁啲，一個 sales 嚟。 即係講完之後，雖然啲嘢唔做得做到咧， 嗰啲 sales 嚟㗎，嗰啲 sales 好啲嘅，我哋啊差啲啦，差少少啦。 所以今時今日要喺度撈啦， 全靠你啦。 因為我中意實人啊， 全靠你啊，潘家姐。 其實唔關事嘅，有時都係睇你個際遇，你遇到邊個老細啦，可能佢就唔中意你咁浮誇咧。哇，你 B 巴巴係咁喺度笑，我都未講你又笑，做乜鬼啫？咁嗰啲可能佢又唔中意你啫嘛。所以好難講嘅，即係其實最緊要係呢啲嘢好多好多時最慘咧就係冇答案嘅。即係如果你話做一間公司嘅 marketing 性咧，你有好多數據啊，點樣包裝賣得，點樣廣告賣得咩性，講一大堆嘢。香港電視台咧冇嘅，同埋香港電視台冇一個所謂得同唔得嘅制度。咁我想問啦，你個節目得咁啊點啊？主要唔係慶功食餐飯， 得咪威啲咯，勁啲咯。 威咩啫？其實啲人自己覺得威啊嘛，冇用嘅。咁可能你話即係出去有人識你個節目，咁你覺得有一個即係號召力，或者對你個自己嘅資歷有幫助啦。但係問題是你其實冇實際利益嘅，即係我所謂嘅實際利益，你唔會分傭嘅。即係個電視好啲，嗰個節目收得，咁咪係咁咯。大家 係 幾叻喎，花家姐你咁樣。如果你個節目唔好嘅，喂，下次做好啲，咪又嚟過啫嘛，冇嘢。所以你點解啲人唔會話太過在意，即係要用咩心咧？一來你俾我嘅待遇實在太普通啦，唔好話差啦，太普通啦。咁就算做得好啲，又係咁。做得唔好，咪又係咁，咁又點咧？咁我其實搞咁多嘢做咩？我點解會為你搞咁多嘢咧？ 同埋如果你即係喺收費電視咧，有時真係覺得，喂，其實好似做咗啲嘢，好似冇人知 道。 係啊，出到街咧，好似嚇。你從來冇聽過。 其實你今日無線做緊嗰啲嘢，我哋十幾廿年前喺 一路都做緊嘅， 做緊啦，係咪先？ 幾冇癮嘅， 同一班人添， 幾冇癮嘅真 係。而家啲人當新嘢睇咯，但係我哋係成日做嘅以前。 係啊，做到唔想睇啦， 都幾悶。 舉例説明之。 啲主食節目啦，而家無線啲主食節目。 咁其實內 啲阿媽煮嘢， 阿媽煮嘢嗰啲啦。 可以咁樣做嘅啫。 旅遊節目啦。我應該係咁噶。 問題係佢哋都係用同一個主持做翻同一樣嘢啊嘛。 係咯，即係根本係所熟面嘅，但係冇唔緊要，即係冇新事嘅呢個世界。 唔係佢，因為佢 sell 嗰人咧，佢穩陣啊，即係個老細都覺得穩陣啊，都應該唔差。例如話，點解大家覺得咁多飲食節目仲要不斷咁做咧？ 做飲食節目 就係因為始終都有基本嘅。收視 同埋飲食節目平啊嘛， 冇錯， 即係你都冇 budget， 你出去揾間餐廳拍，餐廳又唔收你錢，請埋你食飯添，你仲想點啊？即係講開呢啲嘅啫，我哋即係曾經試過做嗰啲台咧，試過咧，即係唔係我好彩，係第啲導演去咧，去啲外埠拍片啊，嗰種冇 budget 嘅程度咧，係去到要靠去拍人間餐廳。就食埋人哋嗰一餐先至有嘢食，否則咧你嗰餐冇嘢食，即係你冇錢食飯都夠膽死。我心諗，如果你咁樣即係一個電視台開個咁嘅節目，你冇錢就唔好去啦。即係你唔可以。 但係咪實請㗎嗰個老闆？ 你咁冇人哋整咗出嚟，你咪食埋佢咯，唔通攞翻走？ 咁我又唔會話收你錢。 即係唯 啊，好似唔 會收我錢。我如果我拍佢，你唔會收我錢。 唔係㗎，有啲好似咧，佢都收翻你少少㗎。 咁啊唔拍㗎啦。 即係覺得益得你太多。 咁就嗰啲唔拍㗎啦。大家傾，大家明㗎啦，係咪先？但係問題即係，如果一個製作已經去到咁嘅階段，即係要靠你去幫人拍嘢攞錢，咁不如我自己出去黑啦，我使乜？ 都差唔多㗎啦，而家啲電視台即係收錢嗰啲電視台拍呢啲咁嘅旅遊節目都差唔多。 好似聽過你話好誇張喎，唔知去日本要搭十幾個鐘頭機。 我聽聞有一單例子就係啦，去日本大家都係三個零四個鐘頭啦， 正常。 咁啊，佢哋為咗慳不值啊，即係呢個要買啲廉價機票啦，即係要轉機嘅。譬如我先飛上海， 無啦啦飛去西伯利亞先， 冇咁遠，上海先。 北極啊！ 可能喺上海等你四個鐘，咁咪再轉機去日本咁樣咯。 可唔可以去火星先啊？ 佢有冇嗌你喺上海嗰度拍啲嘢先啊？順手，喂，唔好啊！你話你都經過上海， 唔係跌 shot 啊？ 唔得喎，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哋係分開去嘅。譬如話阿導演咧，你就從呢條路。咁樣去，跟住啊，唔係喎，有另一間公司又平啲喎，啊 ，camman 你就從第二個地方去咁樣，全部分散曬咁去。 咦，咁正係拍嗰個出發嘅過程都 好精彩㗎， 出嗰一集㗎啦，呢啲 係啊， 係啊， 真係慘啊，讀縮到咁嘅地步。 而家係啊，而家係咁噶。 其實個市場萎縮咗咧，即係變成即係應該講本地嘅電視市場咧，好似即係啲人成日鬧啊嘛。而家你幾可見到有人賺㗎嘛？除咗新嘅 Viu TV 有時即係有少少新鮮感，你會賺之外，其他個個電視台你一鬧嘅時候咧，就越鬧越冇人睇。咁啲廣告又去曬啲社交媒體啊、Facebook 啊咩咩剩嘅時候。其實電視越嚟越少錢入，咁當然有些台其實都仲係賺錢嘅，但係問題佢又要顧住自己繼續賺錢嘛，咁根本就唔會再放啲乜嘢俾你，咁其實越做係越 cheap， 即係如果啲細台仔咧，根本上係冇 budget 去做任何嘢嘅，即係好似自己變出嚟咁嗰啲嘢。 係，但係嗰時我喺 Now 做咧，又可能啱啱 set 啦個台咧，佢就真係好犀利喎啲 budget。 Now 係比較，Now 係比較有 budget， 即係勁到咩？ 就係你哋使曬 budget， 而家冇乜啦。 即係勁到咧，一個 jingle 可以使你。真係六位數字喎，算唔算 多？ 六位數字喎，一個 jingle 喎，大家知唔知咩 jingle 啊？ 我哋做 jingle， 不如解釋下咩叫 jingle？jingle 即係呢個片頭係咪？ 即係而家我哋噔噔噔噔噔噔噔， 即係你哋成日話好大聲嗰段啊！ 喂，你一陣要解釋下嗱，當面啊，橫掂今日啊，不如解釋埋點解？不如入你數㗎啦，成日話太大聲啊！佢哋，我哋一陣 唔係我會調校㗎啦，係啊，我會調校細翻聲翻啲，細翻啲。 唔係就咁就算啦，陣間俾五分鐘你解釋啊！ 五分鐘 你講埋先，跟住個 jingle。 即係我哋做。Jingle 係冇不值噶嘛？點會有不值㗎？ 有時有嘅，以前 就咁做啲特效嗰啲。 以前仲有啲嘢話特登去拍、特登去成咧，都可以俾錢你。 拍到可以係嗰啲叫咩啊？整架直升機啊！ 直升機唔值錢㗎啦，而家 唔係佢意思係整架直升機出嚟，係咪咁啊？ 唔係，用直升機嚟拍嘢， 直升機拍嘢都要錢啊！ 而咩直升機先？真係一架直升機定係航拍嗰啲先？航拍唔值錢㗎啦， 即係有人坐上去嗰啲。 同埋其實好多時咧，即係呢啲嘢咧，就即係睇間公司肯唔肯俾錢啦，肯俾錢嘅啦。通常嗰啲監製啊、導演咧就中意使曬佢，威啊 威啊， 係佢覺得佢使得多去拍嗰個大場面咧，佢覺得嗰個威係佢嘅。其實有乜咁威咧？ 拍三日先拍一個節目啊！ 拍大場面嗰時，即係有幾勁咧？其實好多嘢係佢哋自己中意做咯。咁同埋每個電視台嘅出現咧，都係嗰個循環㗎啦。開頭就好多錢，使使使使使，亂嚟亂嚟，跟住去到就開始 cut 冇錢，到最後咧冇錢都唔係 OK。 冇錢到係去外景啦，冇燈啦。因為佢係日光啦，即係有日光啊， 即係唔使帶燈出 去。出到嚟哇咁暗嘅。 很多時候都會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電視台做嘢嘅 budget， 尤其啲細台咧，真係 好恐怖， 好少。我覺得成日都少過啲學生拍嘢 啊，學生多啲㗎， 學生拍嘢好似好認真㗎，大佬。 係咯，睇下 Kevin 仔幾認真。 係咯，冇錯，因為我哋變咗佢啲拍嘢咧。即係好似好行好求其咁， 好似變咗好山寨咁 啊！有少山寨。 唔係我哋以前咧做某個台嗰時候，我哋有個場地咧，記唔記得喺我哋公司對面嗰條天橋底咧？我哋叫四號廠啊嘛。 四號廠。天橋底變咗四號廠。 係咁，你公司冇其他地方拍嘢，一諗就諗去對面咯，乜嘢都係噶咯喎。 乜嘢都喺嗰度發生。 總之乜嘢都喺嗰條底嗰度嚇。 有個花槽啊嘛。 係即兒童。 有冇藏屍啊？ 兒童台節目又喺嗰度做。主食節目又喺嗰度做，係嘛？體育節目個頭踢又喺嗰度做， 就腳啊嘛！ 唔緊要啦，大家見眼見熟，即係古裝街一樣嘅，唔介意㗎。即係時裝片又可以古裝街拍，古裝片又可以古裝街拍，咁 OK 啊。 咁但係我哋嗰咁樣做可以慳翻好多錢喎，慳翻係車箍車錢啦， 係嘛？ 啊，我行過對面馬路啫，唔使箍車錢㗎嘛。係 啦，即係總之乜都係慳啊。 有冇人問過？即係乜啲聽眾唔係觀眾有冇投訴啊？點解你成日都喺嗰度拍嘅咁？有冇咧？ 有冇觀眾睇一 次？我唔知喎，我冇呢樣嘢。 我點都有嘅嘛，唔會零啊。 零咪零咯，有幾期啊？ 有嘅，有試過節目係零嘅。 零唔 知。好似亞視以前有啲節目都係零收視。 係啊，同埋講真，又要講翻個收視嗰個形式啦，即係一向都係用緊一個唔知咩公司做嘅收視調查。其實即係得大唔知八百户喺屋企啊裝過咁樣嘅即係調查器。咁每當你開電視嘅時候咧。就會記錄到你睇緊咩台，你開咗幾耐，幾點鐘睇，咁於是乎就以此咧去計算嗰個即係收視率嘅。咁當然呢個佢哋話個統計學上面啦，即係唔通用幾萬人嚟代替幾百萬咧？咁佢用幾百人咧，佢覺得嗰個數字上已經可以即係分佈咧，就 代表 咗。但係冇㗎，你其實幾千一樣。 好似話佢統計方式係啱嘅喎。 咁呢個係啱一個即係統計學，你冇得同佢。 咁如果幾百個都係嗰啲？老人家咪變咗係即係後生仔節目可能就好低咯， 所以收費電視其實係好唔抵㗎，因為佢收費電視你又要特別開一個解碼器又剩，咁我唔知嗰譬如嗰八百人入邊究竟有幾多個擁有收費電視嘅解碼器，一個已經係成二萬，冇人知㗎喎。問題呢個數字係冇人知 道，個人自己知㗎嘛？有呢、這個。 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啫，但係另外799個人有冇你唔知喎。咁可能一百八個人當中只係得10個人有收費電視嗰個盒嘅，佢聲稱就係按 呢、这個比例啦，即係用七八百人做比例咁樣啦。但係問題咁佢開嗰盒嘅機會好少，咁於是乎佢變成佢計到個收視嘅機會係好低， 根本就好流。 係啊，係啊。 同我聽講嗰啲收費咧，唔係收費，即係收視咧話，譬如話你屋企，佢只要 sense 到你有一個人開咗佢個台一分鐘， 都計 噶嘛， 係一定一定。咁冇辦法知道你係咪睇緊人工裝個閉路電視？ 咁你唔係你嘅咩電腦都係噶啦 ，click 一 click 就當係啦。 咁啊係 ，click 個 click rate 啊。 呢個會嘅，呢個會嘅。 所以我哋都要努力啲，等大家 click 多啲啦，好嘛？ 好啊。 我哋唔係，我哋好容易睇到個收視，因為你俾錢我就知個收視。 係269係嘛？係 咪攞住公開啊？而家 咁真係唔係呢個唔使公開啊？有呢個即係核數先知噶嘛？呢個 係啦，核數師會有核數 嘅。係啦，黃龍燈啊嘛，會計師樓啊嘛，係嘛？ 所以你話呢個電視台啊，幾咁光怪陸離咧？翻嚟 未算嘅，翻嚟再講啦。 再講啊，再爆多啲俾大家聽。 各位亲爱的听众，由于本台于兴建新设备初期，播放质素暂未稳定，6月5号的《黑似云来》和6月6号的《无底深谈》声音播放方面更加是强差人意，为此本台决定将该两集节目先行下架，稍后另行补回各一集，以免相关客户受损。在此向各会员致歉，本台将会精益求精，在服务各层面不断加强，无求不负各位对本台的支持，多谢。 點啊？仲有咩爆啊？兩位 冇爆過啊！頭先又 冇爆嘢啊！ 公開嘅秘密嚟嘅，冇爆啊！ 係咪啊？ 個個都知嘅喎。 係你爆啊？乜姐同乜姐啫嘛？ 我冇啊！我真係講下啫。太耐啦！呢啲其實過咗都 係嘛 嚇，都係其實好難講。有時你去到某啲地位咧， 係 咁，自不然都會有少少架子都正常嘅。我覺得捱到咁辛苦，喂，捱到咁嘅地位，咁唔整啲架子 咪錯咯。 花家姐，我覺得冇乜架子喎。 地位係人， 因為未有地位啊嘛。 我覺得你好有地位喎。 啊，你試我試下我紅透呢個網台界啦，我點啊？真係睇人哋都俾面啊！ 你而家已經係紅透網台界㗎啦。 都未算啊，仲有人敢走嚟踩我。 即係喺女仔嚟講，冇乜女仔 係咯， 冇乜女仔做㗎嘛，得你啫嘛。 所以你。哇，好多啊！冇得罪人，冇得罪人。 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嗰個即係傳統嘅思想咯，即係覺得自己上咗位啊，有嗰個地位就要扮嘢。其實而家唔興㗎啦，你見法官有冇扮嘢啊？ 係咯。 咁你唔扮嘢嗰啲人先會受人歡迎㗎嘛？ 識做咯，你 講潮流嘅話，而家真係唔扮嘢， 做 自己， 唔中意搞咁多嘢嘅，唔好假嘅。因為而家啲人咧，同以前嘅觀眾唔同啊嘛。以前嘅觀眾同嗰個明星嘅距離好遠㗎，即係個明星著到嘅衫啊，佢化到嘅妝啊，佢食到嘅嘢咧，係好距離好遠 㗎。佢哋接觸唔到嘅， 你接觸唔到嘅。但係而家係人都係明星啦。 雍雅山房啊，以前 唔係咯，邊人去到嘅啫？以前 啊。而家係人都係明星啦，你中意點化妝，我又照做到；你著咩衫，我又做到，選所有嘢都做到。其實個距離冇咁大㗎啦。如果你仲要喺度扮嘢，或者係覺得係仲要有啲嘢，覺得自己係明星，做啲唔同嘢出嚟，其實未必係人哋會受歡迎咯。除非你係一啲外地啦，即係你會見到韓國，因為韓國你見佢唔到啊嘛，咁佢仍然咧高高在上，同埋一段嘅距離嘅。咁你仍然覺得做啲嘢就哇咁樣。但如果你喺香港啲明星，你稍微一扮嘢咧，即刻俾人踩到你牛企啦。 係，咁啊係咪時候要講啲扮嘢明星啊？ 有邊個啊？ 有邊個啊？又係我講嗰啲，成日都 大家望住 你。我哋遇得少啊嘛。 係啊，你遇得多 啊。啊唔係，咁啊 writer 咧就比較可能會多啲，因為直接有時要同佢哋對稿啊。 係 contact 佢哋啊，咁就會好直接感受到嘅，可能佢真係有時會以為咧導演啊好威噶嘛，係咪先？咁啊唔敢 邊個講噶？ 唔敢得罪啲導演啦。 邊個講噶？ 咁啊揾我哋出氣啦，可能 都會嘅， 有嘅咩？ 所以我哋係會比較接觸到佢哋真性情嗰邊嘅。 係。 我都試過有個有啲咧拍慣電影嗰啲咧，拍慣電影嘅明星，佢哋好少做電視，佢唔算明星嗰、那個。咁但係即係拍慣電影嘅，佢好少做電視嘅。咁佢咧就覺得導演呢個名字，即係喺片場，即係大哥嚟噶嘛。即係佢揀你做，如果唔係你冇得 do 噶嘛。咁可能佢覺得個電影導演好勁。咁有一次我拍佢訪問嘅啫，即係純粹嗰啲唔知可能娛樂嘢咁講兩句嘢訪問。咁佢就我俾就開始訪問，咁佢望住我。我你望住我做咩？唔係男人嚟嘅，男人嚟嘅。跟住佢冇倒影咁樣講。跟住佢就話：我話點咧？可以開始嘛？跟住佢就話：不如你嗌 action 啦咁。咁我心諗唔係嘛？訪問都嗌 action 咁好啦，走就你 action。 即 係 冇 action 唔識講嘢。 唔係，佢覺得嗰個係啦，係啊，個感覺唔係佢覺得要咁樣咯。佢做慣咗啊，所以佢未做過電視嘅話，佢就覺得真係要嗌 action 先可以講嘢嘅喎，咁樣嘅。 唔係講開呢樣嘢，大家觀眾可能唔知啊。我哋即係電影導演先係 action 嘅，我哋 唔係電視導演都有啲嗌嘅。其實就唔 好玩嘢就會。 其實講真咧，又冇問題嘅，即係只不過你覺得呢個 action 呢個字咧，令人覺得有啲扮嘢。但係講真，本身係冇問題嘅，因為咁都嗌你開始做啊嘛，嗌 action 係好正常嘅一個字，用英文啫嘛，係嘛？但係只不過，但係你有時如果你真係喺個現場嗰度嗌，譬如你喺度試食嘅時候話你 action。咁你真係你驚唔驚咧？我睇你都驚驚咧。有一次我去咗拍咗一個旅遊特輯，咁翻嚟之後就同嗰個拍旅遊特輯嗰個即係主角啦，就一齊出嚟食飯，咁又傾開喎。佢話係啦，其實佢又拍開劇嘅，佢未拍過旅遊特輯。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哎呀，導演啊，其實咧我有啲唔慣㗎，有時你又唔講話嗌我點做啊，點樣嗰啲。咁 即係要自己發揮。 我直頭同佢講：喂，大佬，你例如你試食。我唔通嗌你嚟過咩，大佬？咁你食完就講，講完就繼續噶啦，係咪先？ 即係佢話你冇話俾我聽，我應該講。 嗱，你嚟到呢度講兩句好食，跟住再食兩啖，然之後同我講句唔好食咁啊，冇噶嘛。即係嗰個玩法其實唔同啊。 唔係嗰樣，唔係嗰個玩法 嚇。咁我唔係話我唔想俾意見你，而係我俾意見係多餘嘅。喺嗰時候，即係要玩你啲真人 show 啊，即係你真實嘅反應，因為觀眾中意睇呢啲嘢。係。咁所以其實咧，唔同嘅演員佢接觸開唔同嘅嘢，其實佢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即係佢哋未必知道另外一種節目嘅時候係點樣做。 不過有啲咧，即係其實。冇揾到咧，即係全行都知喎。即係例如有一個就係、是，即係佢嘅爸爸都係好出名嘅一個，即係電影明星啦。 兩個字嘅。 電影係咪啊？電影明星咯，都算係，唔係絕對係電影啊。但係佢有冇做過電視啊？都有做電視嘅，但係唔算多咯。 佢爸爸幾多個字咧？兩個字。 中國人唔係兩個字，三個字啦。 四個唔得嘅咩？ 都有少啲啦。 係咯。 咁啊，跟住佢就。算是挺帥高大的 個個明星帥高大你講完 了很多個都是高大的 外籍血統 有即 不是外籍血統 有少少 mix 但他出了名原來不只是我知道好像剛才跟你說你都聽過 我知道 聽聞一下我麻煩都黐了線還有是我覺得沒品到就是你很多時候你 morning call 去拍攝咁已經去到樓下等佢落嚟啦，啊頂你仲要遲大到啦，頂你跟住入到嚟個車入邊仲要成身酒氣啦。 咁人哋係咯未瞓醒，你吵醒人又唔啱嘅， 開咁早， 點解即刻將成個 crew 襯到去黃昏啊？ 梗係啦。 咁啊，跟住去到現場嘅時候就酒氣未醒啦，就喺度昏昏醉醉咁樣啦。咁然之後由於佢咁樣佢廣東話唔正噶嘛，大家聽唔到佢講乜，咁啊講對白完全根本聽唔到， 即 係 你 發脾氣咯喎。 哦，即係你要人哋嚟過。 咁跟住又發脾氣咯，咁發曬爛渣呢個，咁你點樣揾佢做咧？又雖然唔紅啊，有原因。 我都聽聞過， 真係唔紅係有原因嘅。 你聽過啊？ 我都聽過呢位外籍類似外籍人士，我聽過 半外籍人士。 半外籍人士， 但係佢爸爸就非常之 nice 喎，佢爸爸就即係著名嘅喜劇演員 嚟嘅， 咁啊非常之 nice 喎，即係 但好可惜咯，即係個仔又。 咁啊，好難講嘅。其實咧，又要講開呢樣嘢，我真係想講啦。有邊個星二代承接得到啊？你真係數得出都係一兩個嘅啫。 都係停風啦。 啊，邊個幾好嘅喎？ 邊個啊？ 林 咩啊？ 嘟嘟個仔。 林嘟嘟個仔。 哇！大佬，點估啊？喂。 都算啦。OK 啦。 即係唱歌㗎，你講。 唱歌 㗎 咯。 邊個叫林嘟嘟個仔啊？ 搞錯啊！ 咩啊？ 阿靚啊！ 唔知我。 係咯。 阿靚。 喂，我想講呢個啊。我唔認識佢，但我想話呢一扎嘅星二代基本上喺娛樂圈咧係阻住個地球轉，佢哋講真的有才能嘅人有幾多少？冇乜嘅啫。 咪霆鋒咯，霆鋒最好啦。 霆鋒其實因為佢又即係天生咁嘅樣咯，明星相咁啊，佢冇個自然就老豆佢都掂㗎啦嚇。即係但係佢做戲好唔好，唱歌好唔好另計。OK， 咁但係問題係。 即係其他嗰啲好多都喺度，即係再浮再沉，就即係貪戀住做個娛樂圈，唔使點做，翻工又翻得少，咁又好似係半個明星，即係報紙會有人 follow 你，有人講下你，出街有人認識你，可能比較糾結你咁嗰啲，就覺得好 enjoy。其實跟住嗰啲老豆阿爸阿媽咧，又因為自己係明星咧，又好似覺得誒、哎、我仔都可以有啊，我又識啊邊個邊個，又可以介紹個 全部都 係 朋友嚟嘅，係嘛？ 其實完全冇意義，你喺度浪費你個仔女嘅時間。 不過唔係嗰時訪問過啲星二代咧，譬如秦沛嘅仔女啦，我哋都其實好知道呢個問題嘅存在，自己咧都好努力去想去建立自己嘅嘢，但係 佢哋好少提嘅，其實佢哋自己 係佢反而佢自己唔想提，唔想成日提住我係邊個個仔女咁樣，但係好多人始終咧都係會話你係啊邊個個仔女咯咁樣，即係所以佢哋有時係自己想擺脱嗰樣嗰個影響都擺脱唔到㗎，真係。 所以有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呢一個能力嘅咧，咁你又係星二代，咁你得到一啲機會啦，起碼你老豆啊阿媽會介紹啲機會 多啲咯，開始會多啲機會 咯。咁係好啲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嘅能力係麻麻地嘅，其實你喺度浪費時間。咁你自己唔知道浪費時間啫，你身為父母就知道你個仔女係其實浪費時間，你就唔好再嗌佢做呢啲， 逼佢啦， 去踏踏實實揾份工作啦。 但問題係佢可能真係冇其他能力咧，又 咁你咪揾份工作咯，冇其他能力都可以揾份工作下啦。 又可以噶嘛， 即 係係 咯。 出名 咁你害咗佢一世，即係你好多時害咗佢一世，佢喺度根本又做唔到嘢，又冇機會成有成就。 咁唔通你叫翻佢做辦公室助理咩？ 大啲又揾食識揾嘢 啊，由頭做起又唔得嘅。 所以其實咧，我就覺得都係好慘嘅，即係你。即係捧自己的仔女，即係自己本身係明星，跟住捧自己的仔女出嚟做嘅話咧，其實真係好慘。如果個仔女係冇呢個運氣，又冇呢個能力嘅話咧，其實真係 好似我哋慘啲，我哋早啲湊佢。 即係我湊到幾多啫？你咪串咯，咪有你啫，一次半次。 係咯，我哋呢幾個都算係串串地嗰啲嚟。 你啫， 唔識撈嗰啲嚟㗎，所以咧就要喺呢個網台界度即係打滾啦。而家 我咁你講啲咁嘢 咯，咩叫唯有啊？ 諗住進軍網台界度， 你用唯有呢兩個字唔係好啱啦。 做住先啦，咁樣 你進軍。 因為呢個世界其實而家變咗啦，即係嗰陣時就。即係個媒體好少嘅啫嘛，電視就即係得兩間就係電視，冇其他嗰啲細嘅媒體，邊有一百毛啊？邊有 YouTube 啊？邊有網台呢啲嘢咧？其實個世界而家唔同曬啦，將佢分到好開好開㗎啦。已經個你係從收視已經睇到啦，收視咧係唔會再有咁大個收視，因為每個節目最好睇咧都係得一堆人睇嘅啫。咁另外啲人又睇少少睇呢啲睇呢啲睇呢啲，即係分成小眾咁去睇㗎啦，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大眾嘅嗰件事嚟。 係啦，冇要分眾咯，而家叫做嘅。 係啦，冇錯。 其實幾年前我再度翻去呢、這個即係收費電視啦， 收費電視 咁啊做一個奇案節目啦嗰陣時，即係因為都知我呢方面有啲資料啦， 我介紹你添啊， 好似係你介紹， 好似 係咁啊入去即係都再踏足翻嗰個環境啦，因為都好耐冇做翻電視啊嘛嗰陣時。哇！跟住其實自己都有啲心寒，因為我聽到身邊佢哋嗰啲，因為有啲係做咗好多年啦嗰度，即係唔係話咩？我諗佢哋都唔想，即係其實度緊嗰啲啊，仲係我哋咧，即係十幾年前都係。都是講緊嗰啲橋啊，然之後大家仲要當係冷係新鮮咁樣咧，即係其實都幾慘啊！我就覺得，即係佢哋又跳唔出個框框喎。 係啊， 咁你又一定要交貨喎，咁唔係又係嗰啲嘢，仲想有乜嘢啫？咁跟住大家又殺又介事喺度度啊咁樣， 即係 其實幾驚啊！仲係講緊好似冇完全冇進步過咁樣，同留喺一個空間。 即係自己呃自己啊嘛。 唔可以咁講，因為有啲人就中意你睇慣嗰啲嘢，又你突然間變咗個人唔中意啦。 咁亦都可能因為佢要就老細，好多時咧做嘢係要就係為咗就老細，即 係 你講到幾好，你自己心裏邊有個 idea， 你覺得好啦都好啦，或者新啲嘅 idea 都好啦，你其實知道老細唔會 buy 啊，咁你講嚟做咩？即係你可能講咗一次兩次之後，你就發覺呢啲方向都唔啱噶啦，咁唔好就嘥大家時間啦，大佬都 唔係你知道老細中意啲乜嘢啊嘛，即係嚇佢其實老細咪又係得嗰啲嘢，佢希望你講中佢心目中嗰啲嘢啊嘛，你講第啲嘢佢唔會理你噶。 所以其實做呢啲咁嘅所謂嘅創意行業咧，其實嗰個老細係一個咩人咧？ 係 非常非常緊要，完全影響曬成間公司嘅發展嘅。因為你自己太過淨係在意你自己嘅方法或者你嘅喜好嘅 生活面啊， 你係死緊噶。 佢生活面就係嗰、那個可能就係搭住呢個勞斯萊斯咁樣翻工嗰啲。 未 Benz 到啦 ，Benz 啦，勞斯萊斯又冇嘅。 咁啊，唔知道你屋村點生活㗎嘛？係 啊， 係啦，即係好似有次有一次就好笑，有個即係老細大老細啦，即係搞笑。我未聽過話佢話拍呢個飲食節目咧，佢話你唔好拍叉燒喎。佢因為叉燒唔靚，唔靚啊個樣。 叉燒唔靚。 係啊，所以唔好拍。我要靚，要感覺，即係拍出嚟要哇，即係好似即係好豪華。 佢食過叉燒味㗎，叉燒唔靚。 我真係覺得。 所以類似呢啲嘅即係喜好咧，好弊嘅，即係你將自己喜好咧擺曬落去你下邊嘅好多個節目嗰度，即係你俾咗呢啲街拉你下邊嘅即係製作人咧，佢哋就唯有就住你。 啊！你講起喜好，我就聽過， 有嘢講我終於。 我之前有個老細就係啦，佢唔中意藍色。 嗯。 咁啊，佢話藍色就似咩死人藍啊，佢話。 嗯。咁藍色多種噶嘛。 佢全個台唔用藍色咯，所有嘢唔用藍色，佈景啊、banner 啊。誒衫啊， 一啲藍色都冇， 避開啦，全部。 你係咪講過好著重風水嗰個？ 都幾啦，佢本身識嘅，佢又係啦。 即係好似話擺到成個 office 古靈精怪喎，係嘛？ 又唔係古靈精怪，有啲風水佈局啦。 咁會唔會啊？整咗之後？ 佢幾好嘅， 佢自己幾好啊！台運有冇亨通啊？ 佢亨通㗎，我覺得佢亨通㗎。 佢亨通，你亨唔亨通識啊？ 唔關我事，佢擺係為佢自己㗎嘛。 講開擺風水，我以前聽聞一個咧，有個即係真係前輩元老級嘅電視老行專咧，嗰陣時佢仲自己開咗一個電視台。 係。咁佢話邊個啲？ 佢嗰個電視台咧就基本上都唔知做咩生意啊，經常又話 我得一個啫， 又話要籌款，又唔知又做乜咁樣。咁嗰陣時咧，佢自己又係居民咧，好篤信呢啲咁嘅風水，但係咧佢信嗰啲風水好似話咧斜斜地嘅。就搞到咧，佢喺佢公司入邊咧，好多員工咧就會出咗好多意外，例如就跌親啦。 你咪講擺花街嗰個？ 唔係，喺九龍塘嘅。 又死人啦，又咩成啦，屋企又有事啦，好多事咧一接二連三咁嘅，嗰啲夥計係出咗好多事。咁嗰時嗰啲人就懷疑，哇，係咪你間公司嘅風水好即係好大嘅影響咧？出咗好多問題咧，即係係咪黑到啲員工個老細又好咁樣咧？其實有啲咁嘅傳聞咯。 哦。 咁。未聽過喎，呢個我有，冇聽過有咁多意外。 係咯， 係啊，有好多人即係有啲意外，可能你自己撞親啊，周圍都會 入埋佢數啫，入埋佢數啫。 斷手斷腳啊，屋企又唔知邊個過身啊，有病啊嗰啲咁嘅嘢咯，即係好似一連串咁嚟。咁所以令啲人咧就覺得哇，會唔會係呢度有啲？ 好似你今朝屋企又唔知壞洗衣機壞壞， 咁我所以懷疑你冷氣機又瀨曬風水咁樣。 係啊，鬼故宮又話個水煲穿啊咁樣係咯。會唔會係？ 咁睇嚟真係關你事喎。 古靈精怪嘅，我有咁鬼多是非，唔知點解。 係咯，咁咪 揾人搞搞佢。 揾人搞搞佢。 有聽眾叫我揾人搞搞。 揾邊位咧？邊位搞好咧？ 喂，揾人搞搞咩先？你嘅意思係搞搞咩？ 搞搞風水啊！搞搞。 要揾啲大師喎。 大師喎。 即係其實都係嘅。我哋身邊可能聽眾咧好多卧虎藏龍咧。係。即係如果你哋本身有啲咩技能啊，即係有啲咩學識啊， 幫下手咁啦，係嘛？ 又可以無條件咁幫我哋咧。好似啱啱你知唔知個聽眾幾好啊？佢話你需唔需要揾律師啊？我有啲律師朋友介紹俾你。 無端端揾乜律師啊？我哋 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 佢可能覺得你有需要。 即係我哋買，即係我哋會買樓啊、置廠房啊咁樣嗰啲人。 好關心，咁你始終你搞個生意都可能會面對一啲法律嘅問題。 係係係。 咁佢都話，即係如果你需要 咧，我係搞上市呢個律師嘅，都係。 要 跟住我即時問佢，咁使唔使錢？佢話打個折俾你。嗯，唔好意思，多謝。係啦，總之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我哋手嘅，都希望大家即係眾志成城咁嚟，令到我哋呢條台繼續起碼生存落去先啦。 最少生存到啦， 最少生存到啦。如果唔係，我哋又要翻去電視台。老細啊，唔好意思，我都係諗住 你個七個字嘅名好長啊。 係啊，你嗰時你真係好有見地。 即係東頭灣道九十九號真係 唔得㗎。你改個名得我一個人笑你。如果你喺電視台。幾嚇人圍鬧鬼 圍毆啊！ 係喎， 開心咗咧， 又係喎，真係 咩不舉咩俄羅斯殺人王嗰啲咧？ 名又長又襯又單薄啊！改過翻嚟。 聽眾中意啊，你吹啊，係咪先？最好啊，我哋都直接同聽眾交代最開心。係 啊，真冇錯冇錯。咁所以你哋有咩意見可以直接即係 PM 大我哋啊，喺 Facebook。 PM 邊個好咧？ 你啦， 你咯 CEO 啊 ，Radio 九九多 TV 啦， 亦都得啦。咁即係你有咩意見就可以自己講低，咁我哋都會可以即係直接聽。你哋嘅聲音，呢個係即係做嘢係會有個直接反應，係幾好嘅。 係，冇錯，即刻知道我哋即刻可以做。 係咯，因為你哋都係我哋嘅老闆。 冇錯，你睇到呢 part 定係俾咗錢先睇到 啦。係啦，咁啊，盡量介紹多啲朋友俾我哋啦。係啊，好嘛，咁我哋今集時間夠啦，好嘛？ 好。 你啊， 下集再爆多啲啊！ 咁啊，壓咗集落嚟啊 ，OK。 啊，唔係，下次有咩要做錯事會再出嚟啦，係嘛？ 係啦，下次揾佢得㗎啦，做錯事嗰啲唔好揾我啦 ，OK。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